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正当唐三和小五享受二人甜蜜时光的时候，突然唐三抬头朝冰火两仪眼的方向望去，小五同时回身，只见冰火两仪眼的方向一道金光冲天而起，地面上的所有蓝银草在这一刻都轻轻地波动起来，似乎是因为兴奋而站立似的。 妈，成功了！ 唐三继续将小五搂在怀中，抓起海神三叉戟腾身而起，也不顾这是在魂兽森林之中，直接朝着冰火两仪眼的方向飞去。身在空中，强悍的精神威压直接从身上绽放出来，压制着落日森林中的魂兽，不敢对他们有任何想法。转眼间，山峰已到，而那冲天而起的金光却还没有收歇。强烈的亲切感令唐三有种要冲入那金光之中的感觉。那金光充斥着的并不是光明之力，而是无比庞大的生命气息，由无数星星点点的金光组成。就在唐三刚刚来到山峰上，还来不及进入山谷时，那巨大的金色光柱突然破碎了，化为点点金光在空中播撒而出，朝着落日大森林中飘去。当那金色光点经过唐三的身体时，他清晰地感觉到一股庞大的生命气息浸润到自己身体之中。在精神里，母亲柔和的声音响起： 我的子民们，感谢你们无私的奉献，才让我获得了新生。这生命之光，是我给予你们的奖励，愿你们早日进化。 小五并没有听到那同样的声音，因为在他身体之中并没有蓝银皇的血脉存在，但他也被那铺天盖地的金色光点所吸引，一阵目眩神迷。唐三一手搂在他腰间，两人宛如大鸟一般从天而降。在半空之中，他们已经看到了冰火两仪眼旁那俏生生的女子，她的身体完全在柔和的生命之光笼罩中，蓝金色的长裙覆盖全身，华贵高雅的气质衬托着她不似凡间的娇颜，湛蓝色的眼眸宛如蓝水晶一般毫无瑕疵，裙摆四周翘起一条条金色的丝带，淡淡的幽香荡漾在空气之中。她看上去30多岁的样子，美眸凝望着身前那早已呆滞的身影，她的绝美与面前那独臂独腿的唐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唐昊几乎是自惭形秽地低下头，有些不敢再看那绝色的容颜。可就在这时，一双柔嫩而修长的手掌却捧住了他那胡子拉碴的面庞，将他的头重新托起。阿银看着他的眼神充满了无尽的柔情，熟悉的味道，记忆中几十年的熟悉味道顷刻间充满了唐昊的身心。 阿银， 好，你永远都是我的号。这些年，虽然我为你献祭，而暂时失去了生命，可我知道，你比我更苦。我们终于又能在一起了。这一次，我再也不会离开你。无论你变成什么样子，你都是我的男人，我爱你，永远永远爱你。 阿银， 唐昊终于再次正视阿银了，比先前还要近得多地注视着他那双美丽的蓝眸，压抑在心间25年的情感宛如山洪一般爆发而出，他猛地用独臂搂住了妻子，紧紧地将两人的身体贴合在一起，嚎啕大哭。 泪水像断了线的珍珠一般，带着点点金光从阿银面庞滚落而下。在魂师界，昊天斗罗一向以刚猛铁汉、无敌强攻著称，可此时此刻，他那痛哭失声的样子却像是个孩子。25年了，他身心之中所蕴含的情感是何等压抑。小五为唐三献计，唐三立刻就在两位森林之王的开导下知道有复活他的机会，可当初阿银献计的时候留给唐昊的却只有一颗蓝银黄的种子，还有他们刚刚出世的孩子。那一刻对于唐昊的打击何等沉重，他深爱的妻子、儿子的母亲终于活生生地站在自己眼前，他内心的刚硬早已化为绕指柔情，剧烈地宣泄着。 小五，我们一家终于团聚了，我终于有个完整的家了。 哥， 看到团聚的这一幕，小五也忍不住扑入唐三怀中，泪流满面。唐三也哭了，但他是笑着哭的。一家人终于团聚了，为了这一刻他已经等待了太久太久。他终于有家了，父母双全的家，还有温柔美丽的妻子。他甚至感觉到自己现在已经别无所求，哪怕是海神神位都不足以吸引他。唐三搂着小五悄悄地走了，父母肯定有很多很多话要说，作为儿子当然要将这里的空间都留给他们。从未有过的温情和幸福令唐三越发兴奋。这一夜唐三是紧紧搂着小五睡下的，没有修炼，甚至没有去思考任何和修炼有关的问题或者是其他，在他脑海中，在他心中只有浓浓的温情。清晨，湿润的露水、虫鸣鸟叫之声将唐三从睡梦中唤醒。小五依旧在他温暖的怀抱中甜甜地睡着，双手还缠绕在他脖子上，脸上充满了幸福的甜蜜。看着他那可爱的样子，唐三忍不住咬了咬他那小巧的鼻尖。小五鼻子轻轻地耸动了一下，睁开了朦胧睡眼，大眼睛眨了眨，长长翘起的睫毛扑扇扑扇的，看着唐三如此近距离地看着自己，他依旧忍不住有些娇羞地钻入唐三怀中。 哥，你干什么这么看我？ 小五，我恐怕一辈子也看不够你了，怎么办？ 那我就让你看两辈子、三辈子，永远永远。只要你不嫌弃我，我就永远做你的妻子。 唐三没有再说话，回答小五的是一个令他几乎无法喘息的深吻。当唐三和小五重新回到山谷时，只见唐昊和阿银都坐在冰火两仪眼旁。阿银靠在唐昊的怀抱之中，目光迷离地看着面前冰火两仪眼内升腾而起的两色雾气，而在他们眼中的唐昊此时就像是变了个人似的，原本还略有些花白的头发此时竟然完全变成了黑色，脸上的褶皱似乎也消失了大半，清亮的眼眸顾盼生辉，偶尔还会流露出一道令人心悸的精光，似乎一下子年轻了10岁似的。从小到大，唐三还是第一次看到父亲如此容光焕发的样子。看到唐三和小五来了，阿银和唐昊同时朝他们看去，唐昊面庞上流露出一丝微笑，阿银却猛地站起身，看着高大昂扬的儿子张开双臂。 爸妈， 小三，小三，快过来，让妈妈好好看看你。 妈！妈！ 唐三松开搂住小五的手，海神三叉戟插在地上，猛然冲上几步，跪扑在母亲身前。 阿银紧紧地搂住唐三宽阔的肩膀，儿子的身材很高，尽管是跪着也到了他胸口的位置。这是这对母子有生以来第一次拥抱，母亲的怀抱是温暖而柔软的，那充满母性的气息是这个世界上任何其他东西都无法比拟的。母子二人就这么相拥而泣，放声痛哭。唐昊眼中充满了感慨，抬头望天，他突然觉得上天对自己不薄。尽管经过了这么多痛苦，可最终自己一家人还是重聚在一起。这一刻，他就像昨天的唐三一样，对所有的一切看得都淡了许多，张开双臂，将妻子和儿子搂入怀中。小五站在不远处，看着唐三一家三口拥抱在一起的样子，不禁有些怅然若失。 真羡慕哥哥一家，我也好想母亲，还有大明、二明。小五，孩子，不要悲伤。以后我就是你的妈妈，你永远都不会是一个人。你有小三，还有我和你爸爸，我们都是你的亲人。妈， 阿银一边说着，一边用一条金色的丝带卷上了小五的腰间，将他拉入了自己温暖的怀抱。他轻轻抚摸着小五的头，柔声安慰着小五。尽管因为哭泣，他的声音有些哽咽，可听在小五耳中，这就是全天下最动人的声音。 好温暖。耳聋老师认我做了干女儿，平日里干妈性格火爆，阿姨妈妈不同，我现在感觉自己的母亲真的复生了一样，她的怀抱是那样的温柔。 这一刻，小五内心的孤独无助早已荡然无存，感受着幸福拥抱的每一个人，心中都有着不同的感触。感触最深的就要数唐昊了，足足过了半炷香的时间，他才从地上拉起唐三。 好了，今天是我们一家团聚的大喜日子，你们就都别哭了。 你们爸爸说的对，今天是大喜的日子，我们应该高兴才对。 妈，您的恢复情况如何？ 比预料中的还要好，不但恢复了人形，而且也恢复到了当年我人形修炼时的等级，感觉上就像是我的身体里有记忆一样，魂力刚好超过70级，不过又和那会儿有所不同，可能是因为你的蓝银领域影响，唤醒了我的蓝银皇血脉本性。现在我的魂力虽然是刚达到魂圣的程度，但我的精神力，尤其是对蓝银草的亲和力，都和我身为10万年魂兽时差不多。不论怎么说，这都是好事，有你们父子在，我这70多级的实力也足够用了。 幸好妈妈重修人形，不需要从头再来，否则您现在如果是个小孩子的样子，别说爸爸接受不了，恐怕我都会觉得很奇怪吧。 傻孩子，我现在已经完成重生了。小三，我们这就上昊天宗吧。 好，妈，我明白您的意思，我们这就动身吧。 哎，先不着急呢，我们一家人在一起才更重要。阿银，你才刚刚重生，还是先修炼巩固一下，否则我可不放心。 我现在这不是很好了吗？放心吧，我一定会善待自己的，为了我自己，也为了你和儿子儿媳。 阿银，听话，你刚重生，我们一家又刚团聚，咱们过几日再去也不迟。 妈，爸说的对，我还想和你们过几天安稳日子呢。 那好，听你们的。 在唐昊的执意坚持下，四人在冰火两仪眼所在的山谷中过了三天其乐融融的家庭生活。每天阿银和小五负责做饭，唐三和唐昊交流一些修炼心得。唐昊听说唐啸将昊天九诀交给了唐三，就让他用了出来，自己从旁指点。妻子复活，唐昊死寂的心也重新活了过来，他看上去竟然像是一天比一天年轻了，和当年刚刚断肢时相比简直判若两人。当然，现在的唐昊再没有了唐三小时候的冷峻和严肃，看着长大成人的儿子，眼中时刻带着笑意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